大家的规矩，说可不可以？我知道自己很爱你。 不一样。 的过往，只是谁能填补谁的遗憾？千回百转难，爱却不是最后一站，爱只是结果的想象。